即係有咁清楚嘅概念嘅。咁但係我諗咧就比較簡單啲咧，就譬如一般香港人咧，就你話而家去新界北就咩咧？譬如你一路坐火車，咁你就過咗沙田大埔咁啦嚇。咁嗰大埔之後就應該就好北下噶啦，已經係嚇。咁嗰啲地方咧，通常都係大家住嘅啫嚇，印象之中。咁你話要去到就業啊嗰啲咧，都係啲咁可能係鋪頭啊，即係比較我諗係簡單啲嘅，即係體力勞動嘅工作啦，或者可以咁講。咁就唔係真係經濟發展就唔係好多嘅。咁然之後你頭先提到嘅咧，就可能去到譬如話洪水橋啊咁嗰一帶啦，即係而家一間我都會講啦。就基本上真系冇乜特别大嘅发展嘅。咁高峰，你头先提到嗰个历史啦，即系到底点解深圳人哋起到咁多楼，咁香港呢边冇乜咧？咁呢个相信咧，尤其是系九七前咧，系的确系一个规划上咧，有啲刻意都系咁做嘅。因为咧，就香港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我哋中心都系喺呢个由呢、這个。中環啊，開始一路伸展出去啦。咁而當時咧就同內係啊，而且當時同內地咧又冇乜特別嘅交往噶嘛嚇。咁而且當時你知啦，其實喺六七十年代甚至好多人係偷渡過嚟啊咁。咁所以嗰一帶咧，差唔多咧新界北咧沿住邊界啊，即係尤其是同內地接觸咧，就作為一個緩衝區嚟嘅，差唔多係特別專登唔特別發展啊咁。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去旅行去遠足去嗰一帶咧，仲有好多咁嘅風味留低嘅嚇。咁就所以咧變咗呢個係一個歷史形成嘅，即係。我谂唔系话，而家就好多时政党会批评政府点解唔发展啊咁，咁呢个历史形成系冇办法，因为去到嗰度咧，一般人咧除咗去嗰度住之外咧，有咩就业机会咧咁，咁大家都知道天水围个发展经验咧就好差啦，即系大家觉得希望当时好多人喺嗰度住，咁但系当你去到嗰度住之后，你冇就业机会咧，嗰度就变咗一个即系所谓悲情城市啦。咁而家发展咧系尽量希望避免呢样嘢嘅，咁我哋依家会探讨咧就话到底我哋想带动新界北发展，再去埋前海话咁，前海而家又扩容咗七倍噶嘛。咁咁多嘅地方，我哋点样发展同埋发展啲乜嘢出嚟咧？系咪真系可以吸引到系香港人去嗰度？唔单止住，系有就业机会，同埋成为一个叫新嘅中心区咧？咁呢个相信系一个好庞大嘅计划啊！咁同埋呢个计划咧，就唔系就系写纸度啊嘛，你即系一定要有得做先得噶吓。咁以香港人嘅性格、就系如果嗰度真系有机会，我相信你唔使政府鼓励咧，佢自己都会上去噶。咁但系而家大家系咪睇得到真系一个咁清楚嘅机会，或者个机会在边度咧？咁一間位希望同我哋傾嘅嘉賓嘅時候，可以俾多啲意見啦。 其實咧最近除咗一啲政黨有發聲之外咧，其實從一啲報道或者啲蛛絲馬跡入邊咧，都見到政府咧可能對於新界北嘅規劃咧嚟緊都會有唔少嘅著墨啊，甚至咧有人會形容咧係有個大嘅轉變啊。留意到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早前就接受咗媒體訪問啦，就承認咧政府的確係重新檢視緊咧邊境一帶地區嘅土地發展方向。咁啊個檢視方向係點？佢就话咧会引入不同嘅产业啦，又会将咧原本咧系预留作商业用地部分嘅洪水桥同埋古洞北、粉岭北发展区咧改造住宅发展。虽然咧就未有一个好仔细嘅蓝图，咁但系听起上嚟咧，似乎新界北会多啲产业，又会有多啲住宅，希望多啲人住喺嗰度咁。咁至于个仔细嘅情况系点咧，大家更加应该留意嘅咧就系施政报告啦。嗱，因为咧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喺立法会嗰度被问。到新界北規劃嘅時候，佢亦都透露咧，喺十月嘅施政報告咧就會詳細交代。咁所以陳景祥，你頭先問嘅嗰幾個問題啦，到底咁大塊地，我哋即係點樣規劃咧？係咯，做啲咩咧？係啲咩人喺嗰度住咧？咁嗱，對於呢個話題，如果你都有興趣同我哋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有唔同嘅嘉賓參與討論。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9月15日朝早11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长者接种率相对较低，当局会加强宣传，鼓励长者及其家人接种疫苗。 咁以前我哋已经咧喺18区嗰度咧启动，会透过咧系一啲嘅健康讲座、医疗咨询，同埋咧就即场打针嘅安排咧，帮长者接种疫苗。嚟紧咧陆续喺每一区咧都会有呢啲打针嘅安排。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今次用电子形式派发消费券，希望可以促进电子支付发展，但之后系咪以同样方式派发，就要作多方面考虑。 今次呢个安排咧，都系睇到系成功嘅，新增嘅嗰个电子登记人士真系的确多咗好多。政府推出咗计划之后咧，其实好多商家都相应咁样咧，系喺佢哋嘅层面咧有一啲消费嘅鼓励嘅措施，咁令到咧点解市况咁旺？ 下午一点。 我相信如果你将呢啲嘅相关嘅资料咧系开诚布公咁，大家一定咧系会还呢个清白嘅。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指香港记者协会渗透校园。他说记协应主动公开收入来源以及会员等等的资料，还自己清白。 我建议记者协会，你如果要澄清这些疑虑的话，你考虑是否将你过往几年收过的钱在哪里收回来，有没有一些是外国的政治性的团体，一些是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人捐钱给你呢？你的会员是来自什么的媒体呢？有几多是来自学校，来自什么学校呢？ 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陳景祥啊，除了我們剛才說的新界北的土地怎樣用法要重新規劃過之外，另一個新界北規劃的重點就是基建先行啊。最近就多了很多討論說，其實在我們接駁洪水橋和前海這兩笪的地點的時候，是不是需要更加多的基建配套去到配合呢？譬如會不會需要一個的跨海的鐵路，一個跨境的鐵路去到帶動那個人流呢？那以上這麼多的话题咧，欢迎听众啊，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至于到底新界北嘅规划应该点样做法咧？嗱，日前咧有立法会议员咧都系有一啲嘅意见咧俾咗出嚟嘅。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同我哋一齐倾下。刘国芬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刘国芬啊，我哋留意到咧，你就住新界北嗰个规划同埋发展咧，就有好多关于土地规划啊，同埋基建上面嘅谂法，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你嘅睇法啊？ 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实咧，新界北咧，你都知道啊，都有好多口岸啦。咁有七个嘅陆路口岸啦，由深圳湾去到沙头角嘅。咁事实上过去咧，我哋系即系一个意识就系、是，有个边境。就同內地去隔開，咁而新界即係就要即係唔好開發咁多，咁就會比較即係你見到地積比都會比較低啲啊，咁同埋會即係多啲嘅綠化帶啊或者農地啊等等嘅，咁但係其實香港未來嘅發展咧，其實都需要好多土地啦，咁而我哋過去就算喺新界發展新市鎮都好啊，咁都係只係做得到一個住嘅功能。咁好多人都係要日頭去市區九龍港島返工，夜晚返去瞓覺。咁對於個交通嚟講亦都唔理想嘅。咁所以其實嚟緊係要一個整體嘅規劃，新界北係做好個基建，用好嘅土地呢去興建多啲嘅住宅，同埋最重要係增加就業嘅機會呢，係令到市民住喺嗰度呢可以住可以就業娛樂都喺埋嗰度。而那裡亦都是一個理想的地方，作為一個港深合作的經濟帶，是令到那裡有一些新的產業帶動香港去轉型的。當然基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即建議那個北環線要加快去落成，甚至乎有些支線亦都要鐵路去駁通內地的鐵路網，還有加些南北的鐵路的。因為如果其實發展好新界北之外，將來的即交通的走向咧，唔单止系南向北嘅啦，咁系会可能重点系即系东西嘅走向嘅，咁所以基建咧似乎而家咧都系即系好落后噶，咁所以你要去加建一啲嘅住宅又好，或者等等到啦，你唔搞好基建，例如唔单止系交通嘅，例如一啲渠务啦等等咧，都系重要嘅。 嗯，刘国芬啊，你咧头先提到咧，即係要有多啲嘅住宅啦，同埋配套啦，咁其實我哋知道政府咧都有相關嘅規劃噶嘛，譬如發展局都做緊一啲即係新界北新市鎮同埋敏感度項目啊，講緊咧係即係未來咧希望有不少於100,000個單位啊，住280,000人，即係都有呢啲數字俾香港人見到個願景。又或者譬如早前啦，見到呢、這個洪水橋嗰個發展區嘅時候，都話咧會有一啲即係商業嘅用地喺入邊。咁同你而家講嘅話啊，我哋要加強一个深港融合啦，配合即系前海嗰个发展机遇，去到重新去再睇一次我哋新界北嗰个规划个分别喺边咧？其实 我谂就过去咧就好多时咧就系、是、冇错，佢都系有啲新市镇嘅，正如我头先讲啦。咁但系新市镇好多时都系可能即系主要系照顾住嘅功能， 就業嗰度咧就係、是、即係似乎係唔夠供應嘅。咁第二咧就係、是、往往可能就係、分咗一忽忽，即係古洞北啊、粉嶺北啊、洪水橋啊、新田落馬洲啊，中間係欠缺一個連貫嘅。咁所以你會見到一個新市鎮，跟住側邊可能一大笪荒地，跟住好荒蕪咗一段時間，又見到另一個新市鎮。咁其實係咪都可以整全規劃，將中間可以即係連貫起嚟，亦都係善用同深圳中間一啲口岸帶咧去發展。即係上其實我哋睇翻十四五規劃又好，或者大灣區都好，呢一個先係即係嚟緊香港嘅中心啊嘛。咁如果我哋仲有一個邊境嘅思維，覺得呢度其實一個邊境嚟嘅啫，咁我相信對個規劃嚟講是不夠全面的，咁所以我覺得是要將而家 即係個規劃嘅思維，應該未來新界北就是香港嘅另一個市中心啦。 冇錯，係啊。 嗯，阿劉國芬，我想問一下你，你頭先講到即係將建立呢個咁嘅新界北嘅市中心咧，就係講緊係天水圍啦。係嘛？就洪水橋啦，係嗰一帶啦，係嘛？即係洪水橋，由洪水橋啦，一路上到去即係未來再發展嘅前海啦，係嘛？即係咪一個咁樣嘅概念嘅配套？即係唔係淨係新界北個嘅？你而家講緊係會唔會啊？ 其實我哋一路講緊新界北就係新界北部啦，其實就係屯門、元朗同埋北區嘅。咁當然啦，佢喺2030+嗰度嘅新界北研究第一階段就係講緊打鼓嶺。同埋呢一個嘅新田落馬洲啦，咁我哋個涵蓋面係闊啲嘅。咁你其實你睇翻，就係、是、由前海、南山、福田、羅湖，跟住落到鹽田，咁係對接我哋呢一邊咧，係沿住成個口岸帶一路係去即係接住去嘅。 嗯，即系意思讲紧呢个规划咧，未来系会一并咁考虑嘅，或者系话咧，头先你讲嘅呢个新界北呢个概念咧，其实系会连接住呢个前海，系咁样去发展嘅，系咪啊？可唔可以咁讲？ 其实我哋系连接住前海同埋即系福田，即系基本上系同深圳系要连住一齐去互相协作同发展嘅呢、這个。 嗯，咁但系我又想问啦，因为我讲翻前海之前咧，即系内地公布啦，就话将佢又扩大七倍啦。咁啊，即系特首或者好多政府嘅官都讲咗，就系好鼓励啲人上去啊，就上去前海做发展嘅咁。咁然之后你北区呢个咧，就亦都会有一个大嘅发展计划啦。咁到底譬如话，如果系一个年轻人咁，到底其实我觉得应该我喺北区。繼續留喺香港，咁我哋時都好多機會啊，因為你喺嗰度，你都話會有就業啊，咁啊都可以揾到地方住喎，因為你係有啲住宅啊嘛，咁我其實又可以唔需要上去前海喎，係咪咧？咁即係你即係而家係其實個規劃裏面點樣諗呢兩件事咧？其實 你會諗嘅、哦，即係如果我哋同深圳協作嘅時候，你會睇得到可能有啲公司就係佢前海有總部。可能洪水桥亦都会有个即系有个办事处，或者有啲公司喺洪水桥有个总部，而喺前海有个办事处。事实上，你见到过去一段时间都好啊，好多嘅企业都好，都会喺内地开始一啲嘅分部门噶嘛。咁有时都要两边佢走噶嘛。咁而你睇下，如果前海同我哋新界北啊或者福田嗰啲咁近嘅时候，两边走动起嚟，其实系可以即日往返。咁所以其实未来。即係頭先你講就係，對於年輕人個選擇平台或者空間係會多咗好多。佢又可以住喺香港去前海翻工又得，或者係住喺深圳翻嚟新界北翻工又得，兩邊走都會好比較靈活一啲咯。 嗯，但我哋見到好似有兩個係計劃喺度進行緊啊。 而且嗰個內容或者嗰個發展嘅性質咧，好似係都近似啊。會唔會有個競爭關係？即係啲人揀咗呢邊，揀咗前海，咁點解要喺洪水橋嗰度就？ 或者調翻轉頭啦，或者我喺洪水橋，或者我如果一個香港嘅年輕人，咁我喺依度都得噶咯喎。咁我點解又翻去前海咧？咁同早前我哋話想鼓勵啲年輕人上嗰度發展，咁又到底係咪有衝突嘅咧？其實啲睇法。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絕對沒有衝突的，相輔相成。第一，即當然深圳即經歷了即這麼長時間的即改革開放的發展，由過去可能由即個生產鏈，我們是去即我們是上游跟著交給他製造，到現在大家可能是變了一個中向，是互相既有競爭，亦都會有在中間合作。那我們其實是尋求合作，同時其實我哋利用呢一個合作大嘅平台，向中央一齊去爭取多啲嘅政策去落户。咁而實際上雖然前海都好啦，中央都話會有啲新嘅舉措啊，探討更開放嘅金融啊等等啊，法律都好啦。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新聞之前咧係傾緊啊，有關政府咧而家係重新檢視緊邊境一帶嘅發展啊。預計咧喺十月嘅施政報告咧係有機會詳細交代咧有關新界北規劃嘅一啲發展方向。咁啊頭先啱啱同民建聯嘅劉國芬傾到啦，佢哋就認為咧即係新界北嘅規劃咧應該即係同深圳嘅規劃咧係即係有個對接啦。喺我哋運用土地嘅時候咧，係咪可以喺嗰度即係引入多一啲嘅產業啊，同埋咧去將嗰度咧發展成一個市中心嘅模式，嗰度既有人住，亦都有人喺嗰度翻工咧。咁啊，我哋請翻劉國芬出嚟先。劉國芬你好 ，Hello 你好， 係啦。新聞之前咧就都講過啦，想問一問你咧，關於嗰、那個基建嗰個配置上面咧，見到近日比較多人講咧，就話要喺洪水橋嗰度咧起一條跨境鐵路嗰度過前海。咁不過我自己就有個問題啦。嗱，其實我哋而家要去跨境翻去深圳咧，好方便嘅。除咗而家有高鐵啦，可以坐車由九龍嘅市中心去到福田。咁我上網揾過㗎，由福田咧其實揸車去前海咧加埋都係廿零分鐘嘅啫。咁其實都已經好便捷咯。再我哋亦都仲有咧就係深圳灣通道啦。咁其實我哋個基建咧算唔算其實已經都做得幾好㗎咯？點解仲話要多一條咁樣嘅跨境鐵路咧？ 我谂其实嗰个铁路即系都有需要啦，随住可能前海，即系因为而家前海坦白咁讲啦，都即系都系一个好初嘅阶段，仲系一个兴建紧啦。咁未来其实会越嚟越多企业啦，咁亦都会多咗咗就业啦。咁洪水桥亦都系一样嘅，咁所以两边来往嘅人流咧，其实会多咗多。咁同埋你为咗方便大家嘅时候，其实呢个铁路。到時一個站的個距離咧，其實會大大即係縮減咗個時間。咁另一方面咧，其實雖然你話陸路我哋都有深圳灣口岸、深圳灣大橋係嘛，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原本深圳灣口岸嘅設計咧，其實佢本身嘅設計一個即係一個以貨車為主嘅口岸，愛嚟分流皇崗嘅。咁所以其實佢本身預計。設計的時候咧，佢係處理即係六萬人嘅每日嘅流量。咁但係咧，而家嘅實際流量咧，喺即係未有疫情之前啦，其實已經係即係超過十萬嘅啦。咁比佢本身嘅設計嘅人流量、客流量咧，已經係多咗。相反，個車流量當然係即係比設計係少啦。咁你諗下，如果將來仲要兩邊都發展咗嘅時候，個客流量係只會有增冇減嘅喎。咁所以變咗，其實深圳灣口岸。單單呢個口岸嗰、那個即係承擔能力都會比較吃力，咁所以加多條鐵路而設立一個前海嘅鐵路口岸咧，呢、這個係有需要嘅。 咁但高鐵咧，我頭先都有提到，即係而家坐高鐵去福田，然後再揸車過去前海，成個過程半個鐘頭嘅啫喎。咁其實我諗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咯，都係一個好便捷嘅選擇喎，係咪？ 我諗高鐵你諗下啦，都喺九龍站嗰度去搭啊。啱啱我哋講緊新界北同前海嘅連接，我諗我哋要去新界北，即係出去即係去九龍站嗰程路。可能等於剛才你講高鐵去到福田再去前海的了、所以我們是否應該要有一條更加直接的、鐵路去連貫和去連接起來呢？還有比著你都不會喜歡、又要去轉車跟住再揸车转几程车啱唔啱？ 咁就要睇下我到时系咪住喺洪水桥啦。 系， 洪水桥唔系单单一个站去博到噶嘛？例如去到前海，你有十一号嘅铁路线系博通，即系深圳嘅铁路网嘅。而洪水桥站亦都将来会博通西铁啊、北环线啊呢、个铁路网嘅。咁所以你唔系单单睇就系、喂洪水桥同前海住喺两个地方互相往来嘅，其实系博通两边嘅铁路网嘅。 刘国芬，我想问下你关于譬如话你讲紧新界北咧，即系一个好大片土地嘅发展计划啦。咁但系我哋讲到新界嘅土地，我哋其实一直都讲紧咧，就系到底点样收地啊？同啲地点解可以嚟到咧？即系点样翻到嚟咧？即系如果我哋话收地啊，或者攞地嗰度咁容易咧，即系其实新界好多地方我哋话咧，即系其实都可以好早发展咗啦。咁你而家有一个咁样嘅建议啦，即系喺新界北里边咧就大兴土木啊，即系做一个咁嘅新嘅规划。咁啲土地嗰度，其實你有冇諗過係咪可以做得到嘅咧？即係話 是不是真的可以收到土地，是不是真的在新界北这么大的地方里面都可以完成到这个即是攞地的计划的呢？ 其实我觉得将来的收地会比现家顺畅的，因为我自己整经历了整个的新界东北，咁其中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就係傾收地嘅問題。 嗯， 收地其中一個就係、是、喂，係咪應該要先安置，然後動工，咁、令到嗰度嘅寮嘅居民又好，或者作業者都得到安置。咁當時其實可能政府係一個即係冇一個準備，而就住係咪可以免資產入息審查上樓，亦都係拗咗好耐。咁當然啦，即係幾經波折，我哋都說服到政府接納。佢免資產入息審查去上樓，同時係即係確立咗日後先起咗一啲安置房屋先，然之後咧跟住就進行收地，咁嗰啲人就搬去安置房屋，咁可以無縫交接。你見得到新界東北係會遲咗一段時間嘅，咁但係洪水橋而家咧已經係做緊安置房屋，咁所以一收地嘅時候，啲人就搬上去。咁另外我哋亦都建議，其實你上城規嘅階段。已經可以提早進行一啲嘅收地嘅前期工作啦，咁樣係會令到收地可以即係更加順暢同埋更加即係快捷嘅。 咁但喺新界嗰邊，我哋要講緊好多地主或者嗰啲即係業權嗰啲問題啦。咁除咗頭先講個安置可以做到啫，但係呢啲業權啊或者等等，同啲新界居民或者團體係啦，咁係咪又可以咁容易地傾得到出嚟嘅咧？ 我諗呢個要睇政府本身佢嗰、那個。即係規劃啦，佢盡快出嘅規劃嘅時候，就可以盡快佢即係同大家傾啦。因為你知道東北都有個原址換地嘅計劃嘅嘛，啱唔啱？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一個咁大嘅發展，當然要有即係公營房屋啦。咁但係一啲嘅商業啊或者私人嘅住宅都係唔少得嘅。咁所以如果你能夠即係有個好啲嘅規劃嘅話，咁我覺得兩條腿走路，咁邊一個成熟啲就？可以行快啲，咁其實東北係可以提供到好多經驗咧，比而家新界北佢可以即係見到東北點做嘅時候咧，佢就可以走少好多冤枉路嘅。 咁你有冇曾經同人喺西北嗰邊一啲土地啊，即係或者係嗰啲地主啊咁樣係有傾過啊，摸下底，即係如果做時候進行呢個計劃嘅時候，地係咪攞得到咧？咁有冇做過啲功夫嘅咧？ 其實如果政府真係規劃咗做要公營用途嘅話，咁佢用到收回土地條例就一定係做得到啦。咁當然你話點樣安置返嘅時候，其實而家城規會佢都改咗一啲指引，例如改咗即係裡面一啲嘅指引，令到可能收咗一啲嘅產業嘅時候，點樣幫佢哋喺有個policy support 政策支持之下，喺其他地方安置返。咁而家都相對地叫做一套比較完善嘅機制嘅，比以往嚟講。咁當然啦，我哋期望是要用10年的時間做新界北，咁所以嚟緊亦都有一個好重要一步，就係點樣再簡化一啲規劃同埋研究嘅程序，特別係部門與部門之間嘅協調行政程序，令到嗰啲嘢可以盡快出台咯。 即係你哋肯講嘅係主要到時候政府就係會用呢個收回土地條例去進行呢個收地， 佢可以 作為攞地嘅其中一個主要方法。 嗰個方案就有即係。又有收回土地條例，亦都有一個原址換地嘅方案。咁亦都係會協助一啲人啊，佢幫佢自己揾到啲土地嘅時候，俾政策支持佢去安置咯。 好，明白。 唔該曬你先，阿劉國芬先同你傾到呢度。咁啊，頭先同劉國芬講到啊，即係一啲規劃上面嘅問題啦。咁啊，記得咧，政府早前咧其實都提出咗咧，因應本港嗰個土地供應緊張啦，我哋咧係要研究咧簡化一啲規劃程序，同埋放寬濕地緩衝區嘅發展密度，希望可以加快釋放土地。咁大家都記得咯，我哋好多時討論新界發展咧，其實往往都會涉及到咧呢啲可能生態價值咧比較高啊，或者生態比較敏感嘅用地，譬如話係魚塘啊、濕地啊，或者是一些候鸟飞行路径上面可能会经过的用地。如果我们接下来真的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讨论讲关于新界北规划的时候，这一类型即是生态敏感用地的处理又会怎样在里面去即政府去到顾及呢，相信都是大家要留意的议题了。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咧，最近咧网络好兴讲嘅一个字叫做情绪勒索，我哋英文点讲？ 情緒勒索其實呢個 term 咧本身來自一個英文世界，我相信。咁其實就係一個直譯嘅字嚟嘅啫 ，emotional blackmail。Emotional blackmail, emotional E-M-O-T-I-O-N-A-L, emotional 同情緒有關嘅 blackmail, B-L-A-C-K-M-A-I-L, 情緒勒索，所以純粹一個直譯嘅 term 嚟嘅啫。意思係咩咧？意思咧就係咧，嘗試咧利用人哋怕被指責啦，或者好想被愛啦嘅類似焦慮嘅情緒嚟去到操控人哋，操控人哋嘅情緒。去到達到自己嘅目的，我哋叫做咧情緒勒索。咁好多説話咧都係歸納為呢個情緒勒索嘅，可以話即係譬如一個人同你講：，唉，我睇錯咗你啦 ，OK？ 或者啊，我咁做都係為你好啫，咁樣。或者點解人哋做到你做唔到啊？或者我冇嘢，你出去玩啦，唔使理我啦，咁。咁呢啲句子咧，我哋都好多時候咧可以叫做咧一啲類似情緒勒索嘅句子。咁啊，我哋下一集咧就同大家講一講呢啲句子，我哋英文可以點講好冇？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针对现在说长者接种率可能相对低一点，怎样做可以吸引更加多长者打针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70岁以上长者接种率得 27%， 都未够三成。其中的原因都是他们的家人担心会不会有副作用，会不会有什么事，其实保护长者就更加需要打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陳景祥啊，當我哋講到咧，即係新界北嘅規劃咧，係要同前海啊嗰度咧有個對接同埋協同嘅時候咧，就會令我諗起啊，其實到底香港嘅人才咧，對於喺前海嗰度落户，其實又覺得吸唔吸引嘅咧？咁啊，如果你話要喺前海嗰度將佢發展得好好，繼而帶動埋啊喺新界北一帶嘅一個經濟嘅規劃，其實又可唔可行咧？咁啊因為前海畢竟都已經發展咗一段時間，有成10年啦。當年咧，我有揾翻一啲政策文件咧，就話啊，佢哋咧希望即係吸引到咧有10萬名啊，即係香港人咧係可以喺上面落户啦，同埋工作啦。咁咧亦都係有超過10000間嘅企業咧可以係喺上面啦。咁同埋咧希望咧係即係吸引到咧一啲創新啊創科嘅公司咧可以喺上面孵化，譬如香港嘅企業咧，我就記得個數目咧，佢哋希望係達到1000。咁過咗10年之後，我哋睇翻個 KPI 做成點咧？咁睇翻即係啲近期啊，由前海管理局嗰邊公布嘅數據，其實啊，你話喺上面咧，真係工作落户嘅香港人咧，都唔係少嘅。而家大概有5800左右啦。咁但係你話啊，相比起嗰個目標一個咁宏大嘅目標10萬，咁似乎就真係有啲落差啦。咁到底當中其實係咪反映咗我哋對於前海方面嘅宣傳或者個機遇係未夠咧？定係其實仲有冇啲咩窒礙咧？係咪真係好似劉國芬咁講，加一條嘅跨境鐵路喺個基建上面幫我哋年青人一把，佢哋就會願意去上去咧？咁不如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青年嘅創業人士，同我哋講下呢個話題啊！電話旁邊有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嘅創會主席邝海翔，邝海翔你好。 Hello， 兩位好，大家好。 邝海翔啊，我知道咧，你有喺前海嗰度創業嘅經驗嘅，不過最終咧就好似冇選擇喺嗰度咧繼續經營，可唔可以講下個故仔同埋你係考慮咗啲咩因素啊？ 我哋2014年就已經係喺前海噶啦，即係佢嗰日係一個發佈會，我哋已經喺度，所以算係比較早嘅一啲嘅所謂企業家啦，咁上到去，咁同埋中間有好多商會嘅一啲活動咧，都會上到去同佢哋交流啦。咁一開始咧，我哋都睇到個聲勢，其實咧，我最近睇翻前海呢幾日嗰啲嘅新聞咧，我俾我感覺到好似翻去2015年啊，即係嗰陣時候咧，嗰個 記憶猶新， 都係。好強勁嘅，係啦，咁樣咁亦都確實有 當時有好多嘅好似我咁樣嘅青年創業家啦，咁啊上去 explore 去睇多啲究竟有咩政策啊，有啲咩嘅 benefit 咁樣嘅。咁啊，我自己係的確係同咗一班嘅不同界別不同行業嘅青年創業家咧，就上過去前海啦，亦都係落咗户啦。咁啊，裏邊我哋有都有唔同嘅感受同埋唔同嘅一啲嘅出路啦。咁我自己就其實好快脆咧，就已經去到深圳再去揾其他 office， 咁亦都喺成都嗰邊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發展。所以我自己就反而係可能前海對我嚟講係一個跳板啦，我就冇好停好長時間停留喺呢個前海嗰個發展區裏邊。 嗯，阿邝一祥即係話咧，你係翻咗內地嘅，亦都係選擇過去前海，不過但係最後咧，你發展嘅基地咧就轉移咗啦，就唔再喺前海裏邊噶啦，係咪啊？ 係啊。 啊，嗰個原因係點解？你可唔可以講得詳細啲啦？譬如話，你當時去咧，梗係可能都係睇到有啲即係譬如宣傳啦，或者即係有個願景啊咁樣，係咪會發現去到之後，可能同個情況真係未必係咁理想，或者甚至可能係真係達唔到即係你哋嘅諗法嘅要求啊咁樣？ 其實分幾邊睇嘅。如果你話係一啲對我嚟講咧，其實喺內地咧有無數咁多空間咧，你可以選擇嘅。其實佢俾咗好多創業空間我哋嘅。咁當然你如果係唔好熟內地嘅，咁係真係需要一班係專門扶持你嘅人，咁亦都俾咗個空間你。咁亦都佢有個前海嘅政務中心啦，可以處理好多一站式嘅一啲即係瑣碎嘅一啲嘅申請註冊公司啊等等啊稅務嘅嘢咧，可以喺嗰度做。咁如果你唔係好熟，啱啱上去內地做生意嘅話咧，其實你喺前海作為一個第一個落腳點咧，係相當好嘅。咁但係你落腳完之後咧，你想發展咧，因為前海本身佢係唔會有商務對接嘅，喺我哋呢段時間嘅經歷裏面，即係佢冇辦法可以好有效咁介紹啲生意俾你嘅。其實我哋都唔應該咁諗嘅，作為創業家應該自己去揾生意咁。咁亦都係資金對接嗰邊咧，其實佢冇直接嘅。嘅一啲基金咧係對接香港嘅創業者嘅，佢會介紹好多不同嘅基金，但係其實嗰啲基金咧，你唔一定喺前海度識佢哋嘅，其實你可以喺其他不同嘅地方咧都會揾到唔同嘅一啲資金方，所以係咪一定要喺前海繼續去半年、一年、兩年咁停留喺度發展咧？其實對於香港嘅青年創業家嚟講咧，未唔係必然嘅。 咁如果咁按照咁講啦，譬如我哋最近又睇翻啦，即係內地都再推啦，即係成個前海計劃咧係有文件公布啊，成個方案 嘅，係 啦，亦都大咗成七倍，咁亦都有一個完整嘅方案。咁好啦，邝一祥，你覺得對比如果而家佢咁樣公布，同你當年2014嘅時候想上去咧？個比較其實有冇啲乜嘢增加咗，或者政策又好，或者其他元素又好，同你當時上去嘅有冇咩唔同啊？其實， 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佢嗰個我可以睇就係佢其實係而家俾個地方咧，其實係大到已經係再大啲都冇關係㗎啦，因為其他個地方係七倍以上，即等於裝得曬香港。同埋港島咁大嘅位置啦，咁其實對於創業者嚟講係大到已經超越咗足夠嘅空間嘅啦。咁但係我覺得個意義性係大過實質嘅，因為個意義就係話佢因為嗰個區域嘅擴展咧，其實佢有啲產業鏈咧係有啲製造啊、科研啊、生產基地咧，其實喺深圳已經係本來唔係前海嘅，咁啊包含過嚟，咁就可能對於某一類嘅行業咧，譬如係做 IoT。你係做即係創科做研發，你需要啲廠啊零件上面嘅支持咧，直接喺前海新個區域裏邊咧，你就揾到一啲咁樣嘅支持。但係對話一般喺香港嘅其他行業嘅創業者咧，其實以前你譬如你做文創，你做 IP， 你做內容，你做茶餐廳，都有好多特色餐廳噶嘛。咁其實係呢幾年你都可以上去㗎，你唔需要等到去一個擴展咗前海都可以上去嘅，我覺得分別不大。 咁如果而家咧，我哋香港呢邊嘅討論就係講緊咧，要即係將新界北嘅規劃同發展咧，同前海嗰邊咧係一整塊咁樣樣去到諗啦。咁你認為譬如加強一啲基建上面嘅規劃，喺洪水橋嗰度整個站過去前海，會唔會吸引到有多啲即係青年創業加上去咧？定係頭先聽你咁樣講，好似係咪個關係都唔係好大咧？ 我會覺得如果 for 創業家本身咧關係就唔係好大，但你係 for 請人咧就可能有啲關係嘅，即係你如果有啲你嘅同事係喺香港人，咁你要逼住一定要佢我個基地喺前海啦，咁變咗咧你請人嗰邊咧就會有影響。但係對於你跨境去到嗰個地方創業咧，我就唔認為係有啲咩太大影響，因為本身其實都很近嘅啫，即係我哋係真係試過日日翻去翻嚟咁樣， 都唔算話唔方便嘅。 唔算係好遠嘅，所以我覺得有心創業嘅話咧，其實就係唔會有咩太大分別。 我想請教你頭先講到個時間啦，咁你即係創業嘅時候，你每日由香港要來往前海，咁嗰個交通時間或者嗰、那個係咯，即係要點樣用法嘅？ 兩個零鐘夠㗎啦，其實即係一加埋大概兩個零鐘。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其實我哋嗰兩個零鐘都係手機電話不停㗎啦，其實都係工作緊㗎嘛。 即係唔對你嚟講唔覺得好困難？ 是啊， 邝广场，另外都想问下你啦，嗱，譬如而家中央又话想要再发展个前海，你觉得有啲咩嘢佢哋需要做，先至今次真系可以系做得起嚟，或者真系可以吸引到香港一啲年轻人上去咧？ 剩翻40秒左右，要简洁啲啦。 OK， 我谂系嗰个政策落地咧，真系要好认真咁样，即系讲咗喺啲细节上咧嘅执行嗰个时间要把握得好好。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前海本身嘅领导层咧都好难有阵时听咗啲大方向，咁系咪可以做咧？真系做咧？细节上点样做咧？嗰条线喺边咧？咁要画清楚，咁先可以做嗰个即系政策落地啦。 好啊，唔该晒你啊。咁啊，接受我哋访问嘅咧系香港青年创业家总会嘅创会主席邝海翔啊。咁啊，陈景祥，我哋第一个钟头自由风时间咧，倾到嚟呢度啦。跟住咧会听新闻，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会继续有自由风噶。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啦，有坏车噶。而家龙尾排到启福道近 Mega Box。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在太古城。另外东区走廊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是有一架坏车的，经过请小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友邦保险90蚊跌3.65角，中国平安56.7跌9毫，京东集团295蚊跌18.6角，恒生中国企业92蚊跌1角。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亚洲资源、中国公共采购、万宝江集团、农星集团同埋合宝丰年。五大跌幅股份：高门集团、金沙中国、永利澳门、美高梅中国同埋澳博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09.3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8，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欧元对美元系1.183，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港金报16,710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59美元。卖出1,802.09美元，港汇指数10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近明爱医院。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对开有意外，龙尾明爱医院。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车龙分别排到柯达大厦和西湾河泰安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都是繁忙的，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反方向龙翔道去翻观塘的龙尾近星汉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的车龙就排到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另外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而家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咁而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咧，近彩虹道一段嘅交通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接近联合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嗰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近龙门居。新田公路去返元朗方向呢，咁而家近住油潭尾村落去锦田花园，係锦绣花园回旋处一段嘅交通呢都比较繁忙㗎，车龙排到接近米埔。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体坛一二三， 我是徐家乐。以为完咗奥运就见唔到我，边有可能啊？嚟紧仲有大把精彩体育赛事，留意港台体坛一二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如果子女在2016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27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咧，繼續有高福慧同埋陳景祥喺度，同大家咧傾一啲同疫情相關嘅題目。陳景祥啊，唔知你有冇留意咧？今日咧其實係內港二計劃啊實施嘅第一日。 嗯。 呢個計劃之下咧，由內地嚟嘅旅客咧，只要佢攞住一啲陰性嘅檢測結果嘅證明咧，就可以咧獲得豁免呢一個強制檢疫咁樣樣咧，係到步香港啊。咁當然啦，佢喺到步之後咧，其實咧都要喺唔同嘅日子咧接受都幾密集的一些檢測的措施的另一方面呢，他們訪港之後其實回去內地呢仍然是要接受14日的強制檢疫的所以初時呢可能不知道個反應呢會不會是很熱烈啦。現在呢每日的名額方面呢其實就是有2000個的就是說呢我們現在有每日最多可以有2000個這些內地旅客經過口岸呢進入我們香港 港，咁而佢哋咧係唔需要咧係去做一啲嘅檢疫嘅措施嘅，只要佢哋入境嘅時候係攞住一個陰性嘅檢測證明。不過值得留意嘅咧就係我哋香港咧，雖然已經係成個月啦，可以話係本地零確診清零啦，但係與此同時咧，內地咧就反而咧有一啲新增嘅確診個案出現。講緊嘅咧最新一波爆發咧係喺福建啊，咁內地琴日咧係新增咗50宗嘅本地病例，全部都係嚟自福建嘅。咁其中咧分布喺莆田啦、厦门啦、泉州等等咧都有案例。咁因为呢一啲疫情嘅风险啦，政府亦都宣布咧呢啲地区咧系不适用于来港二同埋回港二计划噶。嗱，虽然系咁啦，但系即系内地嘅疫情咧，我哋都始终都好关注啦。同埋即系到底今次呢一个控疫咧，系能够将个疫情控制住喺福建啦，定系会唔会即系进一步咧去扩展到去即系广东，甚至系其他嘅地区咧？相信好多听众朋友都关心呢一点。 其实回港二咧，即系同埋内港二呢啲计划咧，其实都大家都希望系作为呢个两边通关嘅一个开始先啦吓，即系人数少啲啦，咁同埋就希望划分啲即系平低风险啊、高风险嘅区啊咁样。咁但系今次呢个咧，即系刚才我哋讲到呢个福建疫情咧，就亦都令人哋又开始担心啦。因为虽然系一个小规模啫，咁但系内地都突然之间某啲地方啊，咁如果疫情重新嚟嘅话咧，咁到底特区政府我哋呢边系咪可以及时地做到啲功夫回应，或者系阻截或者尽早咧，系将个地区咧可能要将啲人咧系唔能咁容易入嚟住咧咁。咁就今次里面我讲到呢个福建省嘅莆田市呢件事里面咧，就其实佢都已经系上个星期三咧就已经开始确诊，即系我哋嘅计划就回港二就系星期三啦。咁跟住咧就福建嗰边咧就10号咧就爆出呢个疫情啦。咁中间有几日嘅空窗期嘅，但我哋叫做吓，咁即系话咧换言之，有啲人可能都因为咁咧就过咗嚟嘅。咁有啲专家就话咧，可能未必一定咁惊嘅，因为咧个时间都唔系好长。咁但系咧就令人哋会觉得咧，就到底我哋收嘅信息同埋我哋嘅行动啊，可唔可以贴啲咧吓？即系所谓譬如话，知道上面有疫情嘅话咧，可能呢部分咧就来讲而即刻就做定啲功夫啦。咁呢个咧都系即系我哋要留意嘅一个问题啦。因为大家都唔知道咧，就内地咁大嘅地方咧，好多时突然间会有爆发。咁我哋都希望依来讲而能够慢慢可以即系开放啲啦。咁同埋即系多啲人可以用到呢个计划啦。咁但系咧就呢个疫情嘅飘忽无定啊，亦都系一个即系我谂系一个几棘手嘅问题。今次咧亦都再重新嚟咗啦。即係亦都重新再提出啦，就話咧，到底如果上面有發生事嘅時候，特區政府嘅應變係咪真係及時咧，同埋係做得快咧咁？ 咁今次莆田嘅疫情咧，正如頭先陳景祥你所講啦，由9月10号開始爆發啦。咁其實咧嗰個染病嘅人數咧，隨住佢哋開始做一個全民嘅篩檢咧，一路都仲增加緊嘅。咁而家確診嘅病例咧，其實已經過百噶啦。入邊咧，我又留意到有一啲內地媒體咧，嘗試帶出一個討論，就話今次嘅疫情入邊咧，唔少染病嘅案例其實係一啲幼童嚟噶，講緊咧係大概有超過30人啦，係一啲10岁以下嘅小朋友嚟嘅。咁其實內地咧雖然而家嗰個疫苗個緊急注射嘅年紀咧，其實係進一步向下降咗啦。咁但係咧就有一啲討論就話咧，官方仍然係未就住咧為12岁以下嘅幼童咧去嗰個疫苗接種安排咧有一個明確嘅時間表和目標。咁唔知道今次你話呢啲病例入邊咧，主要係由幼童入邊去爆發咧，同呢個疫苗接種嘅群組啊，可能仲未好有效咁樣覆蓋到落去咧，有冇關係？咁對於內地嘅疫情啊，以至到我哋頭先討論到一啲來港二啊、回港二等等嘅安排，你有冇啲咩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陳景祥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專家，就係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梁子超，梁医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梁医生啊，先请教一下你，今次莆田嘅疫情咧，见到有一啲媒体就形容嗰个染病嘅群组入边咧，有唔少都系幼童嚟嘅。你觉得呢一样嘢咧，同佢哋可能系仲未打疫苗咧，比较容易系受感染，有冇关系啊？ 我谂佢今次系咁嘅传播咧，最主要就话佢个 Delta 变种病毒咧。在那個細路仔的感染呢，跟以往呢就是說似乎是比較多，同埋因為細路仔呢即現在開了學呢，咁佢細路仔入面呢都是一個跨家庭的一個傳播網絡一個很重要一環呢， 咁變咗以往以為啲細路仔唔會傳播咧，但係其實嗰陣時可能係因為嗰啲細路仔好多冇病徵啊，又冇檢測咧，係一啲錯誤嘅一啲嘅睇法嘅，越嚟越多個數據咧，其實細路仔喺一個即係話個傳播網絡，尤其是跨家庭傳播網絡咧，喺開學之後咧，其實都好重要一環啦。而今次嘅最主要就係話係可能有一個咧。是即是比较上个例外的例子呢，可能个潜伏期比较长，或者是呢佢嗰个病毒分布的时间啊同埋个位置呢有啲唔典型呢，令到佢嗰个譬如话连续嘅检测呢就喺28日内入面呢其实都走漏咗。喺咁嘅情形呢就係话呢个咁嘅个案呢其实佢都唔係淨係学校嘅，所以人入面聚集地方学校啊工厂呢其实都会传播。只不過咧，因為佢今次咧係嘅家長啊傳咗俾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嘅，譬如話嘅屋企人啊，再傳咗去，譬如話一啲學生咧喺嗰度，再喺跨家庭入邊嘅傳播啦。咁呢啲嘅其實就係話，今次點解見到會多啲咧？就因為佢入邊咧係因為呢個輸入嘅產生一個嘅漏洞，而令到咧你係消作咗一啲多人聚集嘅群組，而今次係中咗個。即係學校群組啦，同埋一個幼童學校群組，所以令到佢入面咧，今次尤其是喺莆田度咧，那個比例咧細路仔比較多啦。但如果你睇翻廈門咧，或者係喺莆田另一個嘅工廠嘅群組咧，咁當然你係中咗邊個群組嘅，嗰、那個群組入面啲人嗰個嘅性質咧，其實係決定咗嗰個即係分佈。正如上次即係喺一啲嘅。即係話嘅一個啊，譬如你喺打麻雀嗰啲棋牌房入面，咁當然好多老人家啦，咁老人家咪多咯。咁其實今次都一樣，不過今次其實反映到咧，以往我哋以為學校入面啲細路仔啊，好細個細路仔啲幼童學校入面係冇風險咧，呢、這個其實係隨住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同埋隨住我對個病毒更加多認識，這個係錯觀念。咁變咗呢個都引申咧，我哋第日咧，我所有嘅防控措施同埋一啲嘅疫苗咧。其实都可能有需要覆盖一啲更加低嘅年龄群组嘅。 香港系咪应该都要咁做咧？即、就、系、是、我哋话，即系希望打针嗰度开始，一路都一啲年纪比较细嘅。 香港我谂啊，因为我哋而家咧个疫苗系批准紧急使用啊，净系得即系话伏必泰啦。咁而伏必泰而家入边嘅，佢系全球嘅使紧急使用嘅最低嘅年龄都去到12岁啦。而且由于喺12至15岁入面咧，无论喺本地或者系喺一啲其他地方入面咧，譬如即系话你吓其他地方咧，都系会比较上系会惊呢个心肌炎嘅比例系相对高嘅。喺咁嘅情形咧，我谂我哋首先都系要真系睇下我哋几时可以批准埋另一只疫苗咧，譬如话科兴咧，能够系用到譬如话12岁以上先啦，而令到嗰啲譬如话呢个12至17岁嘅一啲嘅即系细路仔咧，尤其是啲男仔咧，就有多一个选择咧，因为佢哋嗰个风险相对女仔比较高。咁呢，我谂呢个初步咧。我谂随住个12至17岁覆盖得比较系大嗰阵时候咧，而我哋可以考虑咧逐个年龄咁样推落去，睇边只疫苗入边佢能够即系话喺其他地方有紧急使用嘅经验比较多啲咧，我哋可以考虑，因为你似乎。无论两只疫苗咧，可能渐渐有啲数据就有5至11岁嘅数据咧，而呢个科兴入边咧，佢而家喺内地嘅紧急使用去到3岁，但系实际上使用就未有数据。不过我哋都系要睇，一来咧睇翻佢哋嗰啲嘅详细嘅嗰啲研究入边嗰啲嘅进一步数据啦。第二样嘢亦都睇有边度有啲紧急使用，譬如你而家喺智利入边批准到6岁嘅，如果6岁有大量人使用咧，那个安全性咧就可以肯定啲啦。你科兴嗰只，因为始终因为我哋嘅灭活疫苗咧，就系话喺数20亿计嘅使用入边见唔到有心肌炎嘅风险， 明白， 但系喺另外一个就有，所以变咗要比较小心啲 嘅。咁就要等待多啲嘅科学数据啦。梁医生啊，另外咧见到虽然喺莆田啊、厦门、泉州等等咧，多地已经展开咗一啲全民嘅筛检啦，咁但系。近日都有啲報道話咧，其實喺疫情啱啱爆發嗰幾日咧，已經見到有一啲嘅人流咧，從即係莆田咧係流動到去其他唔同嘅區域啊。咁講緊嗰個即係出。 出去嗰個人流咧，咁至少都有30,000。有一啲擔心評論咧就話，會唔會其實疫情已經輸出咗去廣東，甚至係其他更加遠嘅區域咧？你認為嗰個機會有幾大？同埋即係政府因應呢個可能性，其實應該做啲咩措施去防範咧？ 因為今次去嗰個實際上喺莆田嗰個空窗期咧，其實可能都有相當長，可能由九月初到九月十嗰陣時候已經喺學校度傳播咧，有一部分可能已經係去到嗰啲工廠啊，散到去譬如泉州啊同埋廈門噶啦，其實有一段嘅長嘅空窗期。咁變咗咧，而家入邊喺嗰個譬如話福建省見到嘅地方咧。暫時佢個傳播鏈咧，仲係比較相對係清晰嘅。咁即係話佢嗰個嘅擴散程度要睇埋咧，嚟緊呢兩日咧，佢開始做緊一啲嘅大型嘅即係全民全市嘅排查咧，喺廈門啊，同埋喺莆田咧，我哋會比較掌握啲。至於你話嗰30,000個去咗其他省市嗰啲咧，由於有個潛伏期咧，我哋都唔能夠絕對排除嗰個風險。尤其咧入邊咧有唔少其實去咗廣州同深圳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嗰、那個雖然話佢個潛伏期可以係好長，甚至乎長過廿一日，好似今次有個例外個案咁咧 Delta， 但係其實佢個中位數咧係4.幾日咧。咁如果我哋喺呢一個譬如嚟緊嗰幾日入邊咧，睇翻喺廣東省咧同埋喺其他省市入邊嘅。喺佢哋入面對呢啲回流人嘅，譬如啲喺啲去過呢啲有疫情地區去翻唔同省份嗰啲檢測結果咧，如果嗰度入面咧冇發現啲咩特別個案，呢個風險應該相對就會較低啦。但而家係過早，不過我哋其實都要有啲準備，因為雖然我哋嗰個來港二咧，暫時淨係覆蓋到廣東省咧，但一樣要唔好忘記咧，入面因為呢個病毒咧係有一個潛伏期。其实我哋呢是不能够担保呢是过去有一日呢是我哋在这个广东省的人入面呢有没有机会接触过一些呢譬如未发现的由这个譬如说莆田啊甚至乎厦门落咗嚟的个案呢，咁变咗呢我哋仲要睇我哋而家无论回港二来港二呢，以往我哋呢是用一个省嚟做单位呢嚟到做究竟实行啊同埋排除嘅。但而家已經擴縮，即係話將壓縮到一個細一啲嘅，譬如話中啊低風險區咧。而我哋係對嗰啲譬如嚟嘅人，究竟喺邊度嚟咧？我哋其實冇收集任何數據嘅。咁其實亦得考慮咧，最低限度要防止咧，譬如第二間突然之間有啲疫情係然後發現咗嘅，好似今次你係莆田嘅疫情，可能你發現嘅時間都遲咗成譬如10日以上噶啦。喺咁嘅情形咧，咁你變咗咧？是如果我哋係收集咗一啲譬如回港二來港二嘅人過去嗰廿一日咧，喺內地唔同省市縣入面呢啲行政單位入面去嗰個嘅行蹤咧，最得閒到如果我哋突然間發現喺邊個省市入面咧係有啲特別嘅爆發嗰陣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容易咧係揾到啲人出嚟咧，將佢哋咧係即係話係摒除喺個回港二嗰、那個或者來港二個範圍內啦。同埋呢如果有需要嗰时候呢我哋都可以集中呢追踪有啲呢係已经返咗嚟香港嘅人嘅。而家我哋係冇呢啲数据。以往比较简单，因为以往我哋直情係成个省入面我哋都扫晒入去嘅，即係全部排除晒全部都係要追返嘅。但係因为而家入面我哋已经去咗一个比较微细嘅单位呢，咁变咗你而家收集嘅信息呢其实係唔足够俾我哋呢係真係去真係排除咗啲真係去个风险地。地區嘅人亦都冇辦法俾我哋追蹤到 嘅。嗯，阿梁之超，但係按照你咁講咧，因為依個來港二咧都開始咗啦，咁今次亦都係就再出依個問題咧，就話即係福建嗰邊咧係爆發咗，咁但係香港咧收緊咧就都遲咗嘅咁。咁要按照咁講，我哋如果要做得係咪應該穩陣啲，翻去即係剛才你講嘅嗰種舊啲嘅方法啊，即係將個範圍咧可能要擴闊啲，咁啊及早收集到嗰個資料啦，咁啊同埋及早可以做到一啲措施啊咁，係咪咁係會比較穩？妥啲咧，即系如果用呢个来讲，以呢个方案行翻之后， 嗱，你嗰个如果你讲讲系全国嘅咁多个省入边，嗰个人流唔系话特别多嗰阵时候咧，问题简单啲嘅。但如果讲紧广东省咧，因为我哋咁多个市同埋大量嘅旅客都系广东省嚟嘅。 如果你是因为一个譬如说局部的有一些的比较小一些的传播在某一个市里要覆盖就全手全部叫停呢，你突然之间就可能影响好大呢、 嗯、 而呢样嘢可能大家系上次点解改呢系用呢个原因、嗯、所以佢变咗系改呢、嗯、改其实唔系一个问题，但系你一定要收集到啲足够嘅资讯呢，令你能够真系确定到啲人入面呢系会确实系知道佢嗰个行踪呢、 嗯、 令到我哋能够真系话排除到边啲人。所以其實我哋都係應該用一個比較行政嘅單位呢，係好容易，譬如話用啲車票啊、長途車票，或者用其他方法我哋可以複核到嘅，或者要佢一早申報咗嘅，咁我哋好容易處理，就好過而家咁呢，你話某一條街啊、某一個位置，咁你點知有冇去過即係省內嘅，你根本上係冇辦法能夠真係有效排除呢，成日嗰個系統其實運作唔到啊，而家分到咁細單位。 即係你意思講話，即係應該內地要做返呢一個咁樣，即係有追蹤功能嘅一個咁嘅系統。 唔係內地嘅，因為第二日我哋點樣兩面雙面交互通訊，我諗下一步要傾啦、嗯。但係而家嚟講，因為主要都係講我哋香港嚟嘅啫。佢嚟嗰陣時候要喺網上申請嘅、 嗯， 其實申請嗰陣時候你要去報翻嘅，去過邊度嘅。咁、 嗯、 其實好簡單，你搭飛機有陣時喺疫情去到第二個地方，都問你14或者21日落去過邊度一樣嘅啫。 但如果自己報嘅話，你又唔知道信唔信得過佢嘅噃，即係好多時 候。咁你自己報入邊咧，其實你可以呢個作開一個虛假聲明咧。 嗯、 其实你查到的内地机票和埋内地入面去过哪里好多都是实名制的、 嗯嗯。 如果你真的想查呢，其实查到的。这个世界呢都是说呢，你有机会查到呢你还有机会确保的人会如实全部咯。但如果你没有机会查到的，你去 就难 一点了。你在一个市入面去那个位置的，你怎么知道呢？你根本上是没有人知道的、嗯、市内交通是没有。所以我们要排除呢都很难运用到一条街一个巷，你反围是去到如果真的有有需要咧，可能你要考虑成个市啊，或者个县啊，咁就会比较简单啲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梁志超医生，先同你倾到呢度啦。陈景祥啊，咁啊，内地嘅疫情我哋固然关注啦，咁但系咧呢一个疫情之下，其实我哋即系本地嚟讲咧，清零咗二十几即系28日啦，都超过接近一个月啦。咁我谂咧，其实好多香港市民咧，其实都期望咧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可以放宽啊、或者日常嘅生活咧，其实可以恢复正常嘅，咁啊，就嚟中秋节啦，大家咧唔知道会唔会好怀念咧一年一度嘅大坑舞火龙啊、因为即系过往都系一个即系街坊之间嘅一个盛事嚟噶嘛，咁、不过咧有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出现咧，就系、是、大坑舞火龙嘅主办方就宣布咧，因应疫情嘅关系咧，今年咧会系连续第二年啦，因为疫情嘅关系而搞唔成呢个舞火龙啦，咁咁啊呢一个相关系啊，好可惜。相关的人士其实都说他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了，亦都跟政府谈了很多的应变的方案，希望尽量都可以搞得成，但始终今次都是叫停了，亦都造成了一些经济的损失，所以一阵间接住下来下一节我们会找来相关的人士跟我们谈一下，如果你都对于这个话题有意见，可以打来1872311 1872311。 南韩总统文在寅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王毅说，中韩是搬不走的邻居，亦都是实现合作互赢的伙伴，两国应该加强交往。他又说，中韩关系取得不少历史成就，两国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应当聚焦合作共谋发展。中方愿意借北京冬奥为改善两韩关系创造机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下午本港多处气温是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东海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7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观景台。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龙翔道观景台。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新城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柯达大厦和太古城，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接近里安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马基斯峡道上山近住梅道多车，车龙排到落去红棉路近缆车总站，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半慢，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嗰段咧，车龙排到去近大会堂。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段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元朗中心这段有些挤塞的，龙尾去到锦田公路近锦上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港台电视三十二延续运动热潮，直播各项精选赛事及开幕礼和闭幕礼盛况。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九月十五日起，港台电视三十二为你倾力播放。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就快嚟到中秋节啦，不过咧，头先讲过一年一度嘅大坑舞火龙咧，今年咧系宣布会因为疫情嘅关系咧系第二年取消。咁啊，大坑嘅街坊固然系好失望啦，但我谂陈景祥呢件事咧，其实背后反映到嘅会唔会更加系当疫情放缓嘅情况之下，可能好多市民咧，其实佢哋期望嗰、那个社交生活啊系可以回复正常。咁不过即系见到政府其实。 針對而家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大部分其實仍然係延續緊嘅。譬如係四人嘅限聚令啦，而家我哋出去出面餐廳食飯啊，仍然係分 A、B、C、D 類有唔同嘅營業條件同埋限制啦。咁更加唔好話咧，好似即係冇火龍呢一類咧，係可能會造成一啲群眾聚集嘅活動啦。咁、當我哋疫情已經係放緩嘅時候，但係呢啲又繼續係唔能夠放寬，可能同市民嘅期望都會有個落差 嘅。其实冇火龙咧，仲有一个都几有趣嘅，就系佢呢个习俗都耐啦，都有百几年啦。咁本身就 系 为咗消除瘟疫嘅，即系当年有个瘟疫之后咧，就系希望用啲火啊，即系嗰啲热啊咁样吓，即系希望能够有啲驱散啊，或者系即系作为一种咁样嘅项目啦，嘅特点啊吓，嘅特点啊。咁因为我唔知有冇你有冇去过啦，高福围，即系我自己都喺吓火龙嗰度，即系几一来热闹啦吓，二来咁嗰度就系好多烟啊，好多咩咁啊吓，即系会唔会系咁咧？即系大家都知道消除瘟疫就最紧要，即系一种即系象征啊，或者嗰种气氛啊，咁等等啊，咁啊。但系而家反而咧，就我哋而家就净系受呢啲咁样嘅吓病毒咁样嘅困扰咧，反而咧就呢个项目咧就嗰两年都冇得做啦。咁啊，但系咧就政府有部分嘅活动咧都慢慢都开放翻啦吓，即系都唔系完全话限制晒嘅吓。咁但系咧就到底边啲得边啲唔得咧个取舍啊？是在於點樣呢？咁呢個就即係大家覺得就可能反而覺得有啲唔係好明啦。咁譬如你冇火龍咁舉個例啦，有啲人都建議就譬如可唔可以就可能繼續冇啦，定係限制參加人數啊，控制人流咁，呢都係其中一啲方法，即係話咧你可以將嗰個活動係延續。或者恢復翻嘅，但係又未必可以即係需要產生咁多風險嘅擔憂咁，得唔得咧？咁但係結果就已經出咗啦。咁啊，繼續係第二年咧，係冇辦法做嘅。 嗱，因為舉另一個例子啊，性質可能比較接近長洲嘅太平清照。其實咧，佢哋個活動規模咧，雖然係有縮減，譬如好似漂色巡遊啊，或者係搶包山呢啲重頭嘅活動咧，係即係繼續因為疫情而取消嘅。咁但係譬如神功戲啊，或者係送神儀式咧，其實啱啱咧係能夠復辦。咁當然佢哋有一啲即係社交距離方面嘅限制，即係例如學阿陳景祥你話齋個戲棚入邊，可能我限咗一個能夠聚集嘅人數，啲市民入去之前咧係要掃安心出行嘅等等。咁其實唔知道政府同主辦方去傾嘅時候有冇呢啲措施係大家商討過嘅咧？咁啊咁多嘅問題，如果你有興趣發表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而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嘅係大坑舞火龍總指揮陳德輝啊。陈德辉你好， 你好你好， 陈德辉啊，我哋好好奇啊，你同政府商讨嘅时候咧，有冇倾过一啲人流控制啊，或者系防疫嘅方案嘅咧？咁如果有嘅时候，你哋对于今次被拒咧，其实会觉得系意料之中啊，佢哋个态度都系唔系好正面噶啦，定系其实你哋都会觉得好意外嘅咧？ 咁样嘅，首先咧，我哋咧舞龙咧又有300多人，舞龙嘅建议，咁但系我哋已经缩减到150人。咁防疫嘅措施咧就系先打2针，如果冇打针嘅咧就要检疫，咁咧就谂住喺呢个15号啊，咁咧就7日前咧就要检疫，咁啊由我哋个会咧就检疫嘅疫费咧系由我哋个会去负责$240一位，系啦， 嗱即系呢啲冚唪同政府讲过晒噶啦，即系你会做呢啲咁样嘅措施嘅 措施系系， 咁佢哋反应系点咧？ 咁佢哋又去研究咯， 都好安全、啊。其实你哋都即系愿意都做一啲措施，即 系 希望尽量 系咁样，我哋 控制个风险 嘅建议咧，就要戴口罩。 哇，咁大烟戴住口罩都几辛苦噶、 啊， 其实 都系噶，因为嗰啲烟好犀利噶，而家就冇炮抢烧啫。以前我哋驱除呢个瘟疫都系烧爆肠同埋呢啲龙香咧个烟咧蒸熏成个大坑区咧，咁呢个古老良方咧都可以有 驱除瘟疫啊， 系啦。 咁而家今次咧，嗱，即系你哋其实我睇个报道啫吓，即系其实你系最初都准备可能得嘅系咪咧？即系阿陈德辉， 因为见到你做咗好多准备嘅措施， 讲咧就系即系都有好有机会咁咯。但系咧，如果我哋一早唔计划咧。如果佢到临尾批我哋咧，做唔切嘅。 譬如有啲咩准备活动，而 家我哋嗰成条龙都做起晒噶啦。嗰啲龙香啊嚟晒啦，咁喺大陆又运咗啲草落嚟，已经系扎好晒噶啦。 可惜啲喎、 咁佢就系啦，咁佢咧就星期一咧就宣布，即系朝早宣布咧就即系 唔批啦。 系，阿陈德辉，另外一个咧，譬如你哋头先讲咧，武隆嗰度已经做啲准备啦，人数少咁啲啊，又打针啊，或者做定一个检疫啦。咁有冇另一个做法添？因为可能譬如话举个例，佢惊聚集太多人喺度睇啦吓，咁会又一个风险啦。咁譬如话可唔可以譬如限制人数睇，或者一个区里边吓， 一个围封嘅区 系啦，有人流控制嘅咁。 系啦，人流控制咧，咁咧就我哋咧就安心出行啦。安心出行。咁啊，谂住啊派飞，然之后咧就先攞咗飞，然之后先诶分咗几多个区嘅观赏区。咁啊，就我哋另外有啲诶，即系嗰啲工作人员咧喺表演场外咧去帮手嘅。 维持秩序啊，咁样 系啦。警察咧就会同我哋维持秩序嘅。警察又有同我哋开个会。咁拉尾都系之后咧都系谂下，佢都系。人流啊，难啲控制啊！ 即系你觉得政府今次拒绝你哋，主要嘅原因系佢哋觉得个人流好难控制。 惊你又你系好多人流，即系我哋武隆咧就每晚都好多人入嚟嘅。系啦，咁啊以往咧就正常嘅时间咧就冇呢个疫症咧，咁旅游发展局咧每年都啲诶每晚都带60个诶嗰啲旅客嚟我哋啊嗰个中心点嗰度换沙街。咁我哋咧就地方唔大，就俾60个座位去嘅啫，每晚。三晚就系、是、啊，都系六十个座位。咁啊，而家咧就疫情，我哋都明白嘅，因为惊咧就人流太多咧会即系感染啦。咁我哋都明解嘅，咁都冇办法啦。 虽然明白啊，但系我听到你字里行间咧，其实都好失望啦，同埋咧都话嗰啲准备嘅功夫咧，其实都造成咗一啲损失，系咪啊？嗰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系即系用咗啲咩准备功夫啊？个花费方面系点啊？ 嗱，首先咧，我哋去买啲即系嗰啲师傅去采购啲扎龙嘅工具啦，由我哋嘅大会咧就去。呢、这个国内订啲农草咧，扮啲农草落嚟啦。咁又要人割，咁我又要俾人工人哋啦，又要运费啦，系嘛？咁人哋上边又即系又要搵人去割草啊，咁又要俾钱人哋嗰啲剩噶嘛。咁我要订农香咧，咁你唔系话我哋系一两个月前话俾人听人哋做得起噶嘛？我哋喺六月已经。全部订晒嘢嘅啦，要就知会咗国内咧，几时落草俾我哋？咁啊，几时龙香啊，同埋啲花灯。咁如果你好忙嘅，即系时间太急嘅，做唔切噶嘛条龙。 可唔可以话你宁愿即系政府喺更加早嘅阶段已经明确啲同你哋讲，就系即系今年应该都搞唔成噶啦咁，系咪会好过喺咁迟先至通知你哋咧？如果听你咁， 咁好难讲嘅，咁佢有佢嘅方法去做嘢嘅，系咪先？咁如果系我哋早知道嘅，咁又唔同做法啦。咁而家你已经整起晒啦。冇得喐噶啦， 咁点算啊？嚟紧你哋即系譬如中秋冇得冇火龙，咁你哋有咩打算呢？ 都冇打算噶，咁即系都冇办法啦，系嘛？即系都唔许可，因为点解我哋都明你明白嘅，即系如果聚集太多人群咧喺度，系嘛？ 系 咁，你譬如一个球场或者一个室内嘅表演场地，咁你就可以控制到个人潮啊，那个人群。如果你喺个街度，你好难噶嘛。咁譬如我入嚟大坑食嘢，你俾唔俾我入嚟啊？咁你封晒，咁佢话初头咧就系话封晒。咁我哋话喂，咁如果封晒，咁人哋啲铺头做生意嗰啲食物馆啊，咁你 佢 人嚟，咁你唔能够唔俾人噶嘛？系咪先？系嘛？ 系。 即系，我哋同警方都有大家有商量过嘅好多嘢。然之后先再去同政府又开会，咁啊几方面都有开会倾谈过嘅。咁拉尾始终最后咧，咁啊都系唔得嘅，咁啊即系失落啲啦，冇计啦。希望系明年啦，系嘛？ 系。 咁啊，即系大坑啲人啊，想唔想武隆咧？喺由旧年啊疫症嗰阵时，一路有好多人打电话，仲搵条龙嚟出嚟镇压呢啲病毒啊咁。 区域系啲瘟神啊！ 唔系话你话冇又冇噶嘛？咁喺2003年我哋都有冇噶。 03年 SARS 啊，我哋喺5月中啊，我哋有冇噶？ 系啊，记得记得。 系啦，咁冇完咗之后咧，就六月头咧就系旅发局咧就话啊，同我哋讲，佢系喂阿辉哥可唔可以你冇完大坑嗰三晚咧出去维园？冇啊！呢、這个康乐文化事务处有个彩灯会、哦，咁我话冇三晚，好辛苦喎、啊！啲舞龙建议，佢话帮下手啦。咁佢话因为咧，即系香港要死城咁啊，冇人嚟消费啊，啲外国人咁嚟。咁、如果你咧系 OK 嘅，咁我哋咧就要去就通知嗰啲、外来嗰啲国家嗰啲旅游局咧，咁啊希望带动呢个旅游经济，咁佢话推动旅游。振兴经济咁啊，要我哋冇咗三万， 但系同而家嗰做法就好唔同啦。 阿陈生，反而咁 就冇咁犀利嘅个疫症。 系啊，咁耐以嚟有冇试过咁样连续两年停咗呢个冇火龙嘅历史上啊？ 系我哋都未出世 哦，好耐 打香港 哦，都要 吓。咁啊，3年08个月 哦， 咁呢嗰三年咧就冇到嘅。咁啊， 即系抗日战争嘅时候 咧，就和平咧，一和平咧就香港政府咧都叫我哋。搵扎条龙出去咧，就庆祝和平。咁、我哋都有去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先啊，陈德辉。咁啊，陈德辉咧系大坑舞火龙嘅总指挥。 真系计，真系计呢个咩吓？即系真系计呢个打抗战之后咧吓、即系连续咗咁样停发。 咁啊，不过其实都唔单止系舞火龙嘅，即系例如啊呢一个嘅十一嘅国庆烟花汇演啦，咁啊其实咧都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都即系取消啦。咁啊喺疫情之下有一啲活动可以系有限度咁样延续，咁但系咧有一啲活动就取消。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大坑舞火龙啦。咁啊嚟紧中秋节系有少少。可惜嘅，咁但系我相信咧，即系都为咗防疫嘅缘故咧，都听到阿陈德辉讲咧，都冇办法啦，系一个咁样样嘅决定啦。 呢个系属于中国人嘅决战时刻，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共产党军嘅力量可以话系势不可挡，要赢人先要赢得民心。呢句说话原来就系佢哋嘅胜利秘诀。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佢嘅乜都有金句系： 大家好，我系廖一啊，我有一句说话想同大家去分享。爱一个人是艰难的，但是爱一个人是让我们快乐的个泉源，去憎一个人是会毁灭我们的。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转个话题啦，陈景祥想同大家咧讲下有关澳门政府咧系展开咗修订博彩法嘅公众咨询啦。咁其实咧而家澳门咧有6家嘅赌场牌照咧将会系喺2022年嘅6月咧系到期。咁所以咧其实一路咧喺呢啲娱乐公司博彩公司嘅人士咧，都一直喺度等待紧啊！澳门政府到底会点样处理呢一个新牌照咧？个计划系点咧？咁琴日咧，终于就有一啲眉目啦。嗱，呢个公众咨询咧系会做45日噶。咁咧，澳门嘅经济财政司司长啊李伟农就话咧，今次修例嘅目标咧系要完善法例监管嘅制度，推动澳门博彩业持续同埋健康嘅发展。咁啊，大家最关心啦，博彩嘅公司牌照嘅数目、期限同埋咧，有冇一啲咩特定嘅要求咧？咁简单讲下嗱，而家咧关于经营呢一个博彩嘅牌照咧，头先讲过有6个啦，有3正3负。咁政府有冇打算去收紧个数目咧？嗱，琴日记者会上面咧，佢哋就冇一个正面嘅回复噶，就系话咧系冇前设嘅今次嘅咨询，咁但系咧就要维持咧有一定嘅规模。至于个批级嘅期限咧，而家咧系20年，并且可以例外延长5年，即是个牌一批出去最多是可以做成25年咁长噶。政府就认为过长和不灵活的批级期是会减低一些博彩企业去到完善自身服务的情况。咁听落似乎是有意将这个批出去的 期的嗰個長度啊，係去縮短一啲啦，未必係有二十年咁長啦。咁最後一項想帶出嚟，亦都係公眾最關注咧，就係今次建議啊，喺一啲成批公司入邊咧，係引入有政府嘅代表，去到增加政府對呢啲博彩企業嘅直接監察權，又建議咧係要增加成批公司嘅法定資本額，同埋咧提升澳門永久居民股東喺公司嘅持股比例。另外咧喺派息之前咧，係必須要得到政府嘅批准。啊，陳景祥講緊咧係派政府嘅人入企業啦，一啲商業嘅決定，譬如派唔派息或者派幾多息，都要政府嘅首肯。呢一個可能都係一個幾大嘅變動。 係啊，即係睇嚟個措施咧，都係想加強啲政府嘅參與同埋個監管啦。咁我哋睇翻啲資料咧，就話即係澳門嗰邊咧，就係2016年佢都公布咗一個中期檢討嘅報告嘅。咁佢就話咧，就博彩業對澳門本地社會嘅經濟咧，就有明顯嘅帶動作用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澳門成個經濟咧，基本上都喺个赌业上面度建筑出嚟嘅啫吓，咁啊虽然而家系想进行多元化，但系似乎咧都未系好成功嘅。咁但系喺当时个检讨咧，即系2016年咧，亦都讲出咧就话咧个行业嘅监管上面咧系出现咗滞后同埋不足嘅。咁而家呢个政府派入去嘅人咧，系咪就系代表咗希望个监管上能够做得好啲咧？咁啊呢个就要留意啦。另外，你刚才已经讲咗好多检讨之外嘅问题咧，其中一个大家亦都留意到咧，就系话到底个赌牌嗰度。檢討數量的時候會針對哪些，會不會一些是外資的公司呢？因為就大家知道1999年澳門回歸的時候就有兩家公司其實是美國的公司的，當時已經有個說法就說因為回歸大家希望國際上都支持這件事，所以就是也都給一些外國的公司能夠均沾到一個利益，因為大家知道拿賭牌基本上是賺緊的嘛。現在就是金沙就是有屬於個美資的公司的，還有這個美高梅，今天公布消息之後咧，佢哋啲股價都受影響啦嚇，即係都跌得都幾緊要。 咁啊，啲豪賭股啊，可以話真係跌得非常之嚴重啊！咁所以即係點樣分析啊？今次呢一個嘅諮詢入邊嘅細節咧，陳景祥，不如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啊澳門大學嘅工商管理學院商業經濟學副教授蕭志成。蕭志成教授你好。喂，蕭教授， 兩位主持， 系蕭教授， 喂，你好， 請你先同我哋講下，聽到嘅，請你先同我哋講下今次諮詢嘅重點係啲乜嘢好嗎？ 其實今次嘅諮詢重點咧，大家都已經睇到喺嗰個嘅政府嘅文本裏邊咧，係有九個重點啦。但我自己睇落嘅理解咧，其實就係話始終就係我會講係三個大嘅範疇。其实第一个咧就系成个赌业嗰个嘅数量嗰个嘅规模同埋嗰个规模嘅组织。第二个咧其实就系话对于一啲相关参与者嘅一啲嘅责任啊、佢嘅义务啊各方面咧，包括咗雇员啦、嗰个嘅博彩业嘅嗰个嘅整体经济嗰个贡献啊，非博彩元素方面。第三个咧其实最重点喺九条条文里边咧，其实有三个条文我哋可以睇到咧。那個重點是屬於個監管的，比如是對博彩公司的成批公司的直接監管，然後呢就是對於博彩公司和中介人和那個的合作人，同埋佢哋如果在那個監管過程裏面，而家如果將來未來會有一些新的法規的時候，如果不依法做事的時候咧，會有一些嘅懲罰的時候咧，係希望係更加將佢細化，因為澳門咧喺長時期裏面咧係任何的法律咧都是根據葡萄牙的歐洲大陸法，很多咧係我哋睇翻個歷史裏邊咧都係屬於啲嘅原則性嘅，喺執行上面嘅細節係唔夠嘅。咁而家我哋嗰個博彩業咧係開放咗最接近20年裏邊咧，其實成個形勢個勢態係唔同曬嘅啦。咁所以喺個博彩業嘅監管裏邊咧，政府係睇到有好多以前如果係沿用原有嘅法規嘅時候咧，有好多嘢係可能係唔清楚嘅。咁所以佢而家就希望咧，我相信我自己理解呢一份嘅諮詢文本咧，其實就希望將一啲嘅被從前已經係觀察到嘅不足，喺過去嗰20年開放咗博彩業，個博彩業不斷膨脹嘅時候咧，見到我哋大家都會好多時留意到新聞都報道出嚟嘅時候咧，有啲不規範嘅商業活動，特別係聯繫到呢啲嘅賭廳啊。 要去做更加仔細的規範，明白啊，蕭教授，因為我們要聽新聞，不如轉頭再跟你傾多陣好嗎？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开始安排区议员宣誓，上星期五首批进行宣誓的港岛区区议员、监誓人、民政事务局局长确定24名区议员中有17名区议员的宣誓有效，其余7人宣誓无效。宣誓无效的分别是湾仔区议会的杨雪莹、梁柏坚、东区区议会的韦少力、苏日恒、陈荣泰、黎子恩，以及南区区议会的彭卓琪。政府表示，宣誓具有法律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且严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若作出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需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宣誓及声明条例定明，如任何人获妥为邀请作出有关法例规定其需作出的某项誓言后，拒绝或忽略作出该项誓言，该人若已就任，则必须离任。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话，担心12月的立法会选举气氛不及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但希望上次区议会选举有投票的七成市民在12月都能够尽公民责任出来投票。他说希望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可以容许在内地的港人回港投票之后再返回内地时不用隔离，如果法例容许在关口设立投票站，亦是一个折衷办法。另外，唐英年说同意特首林郑月娥提出改组政府架构，包括成立文化旅游局。他又说房屋是重中之重，建议政府成立规划地政房屋局，将与房屋有关的政策局归纳一起，突破现时的关卡。记协主席陈朗星表示，记协从来没有违反法例和香港国安法，不担心当局利用香港国安法令到记协解散，相信香港是法治地方。陈朗星说，在目前社会环境，记协预示会面对风高浪急，工作被公众监察，每个行为要比白更白，会继续捍卫新闻自由和记者权利的工作。他说记协欢迎沟通，亦曾就国安法和查察问题约见官员，一直没有得到回复。陈朗星又表示尊重公民社会其他机构的解散决定，记协不会低估面对的压力和困难，认为新闻自由在香港是重要，不能够轻言解散，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第十四届全运会晚上八点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开幕礼，籍贯陕西富平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仪式，并且宣布运动会开幕。现场所见，体育场已经陆续坐满观众。根据大会程序，开幕礼有三个表演篇章，会有戏剧、歌舞和诗画等表演，带出华夏文明起源、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等元素。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的慢线，较早前有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大嘅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的慢线有意外，龙尾骏景园。至于较早前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咁但车龙都系消散。而家近住蝴蝶谷一段的车龙咧，断断续续都排到近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 的龙尾就在湾仔运动场，咁大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地区。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另外反方向启德隧道观塘近九龙城的出口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咁而家九龙城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是繁忙的，码头涌道去九龙城回旋处的龙尾近浙江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如果我何铿要揀一首歌俾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一定系呢一首啦。 为今天一年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至十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澳门政府宣布咧系将会修订博彩法啦，而家咧系进行紧一个公开嘅咨询。而头先喺新闻之前咧，我哋正系同紧咧萧志成教授，佢系澳门大学嘅工商管理学院商业经济学副教授倾紧，请翻教授出嚟先，萧教授。 系啊，两位主持好。 系啊，你好啊，萧教授。啱头先咧喺个新闻之前咧，你讲开咧就话，其实澳门呢个赌权咧，即系回归之后咧都廿年嘅运作啦。咁你就话咧又有多嘢都唔同咗啦，监管啊各方面都可能有啲新嘅要求啊。咁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呢廿年里边咧，其实发展咗呢个赌业咧，有啲咩新嘅问题？系咪有啲咁嘅问题出现咗？或者系咪有啲正如你讲嘅环境啊，各样嘢唔同咗咧？唔同嗰啲地方系啲乜嘢嚟嘅咧？其实？ 簡單咁樣講咧，其實就係好多嘅，特別係博彩方面嘅業務咧，好多係轉咗新嘅模式去營運，特別咧就係博彩場所啊，同埋一啲嘅博彩中介人啦、啊，同埋一啲嘅借貸啊。政府喺最初嘅時候咧，有一啲嘅2002年、2004年嘅時候，一啲嘅新嘅法例，但係其實咧好多嘅法例咧喺實際嘅操作裏面咧，都知道係未係國家係未到位嘅咯。咁所以咧。 引申咗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好多時喺新聞都見到嘅講法，對佢就係一啲嘅啊資金嘅流動啦、啊，對於一啲特別係賭廳啊，又或者係賭場方面係吸納啲嘅存款，其實佢哋唔係屬於存款嘅啊認可收購機構嚟噶嘛，咁、所以咧好多嘅啊商業活動模式咧，如果我哋睇住嗰個嘅交易量嚟講咧，好、多人會好開心，但係咧其實呢一啲嘅啊，交易量如果被佢一路咁样膨胀出去，如果系个监管唔到位嘅话，其实可能会引发好多嘅啊社会甚至系商业同埋监管嘅问题咯。 即系你嘅意思讲咧，即系啲新嘅变化咧，其实系唔系好嘅，即系个发展里边系嘛？系或者出现咗啲嘢咧，系可能 系一啲不足嘅地方咯，系不足嘅地方。 譬如你头先提到赌厅咧，都好多时睇报道讲嗰啲叫搭马仔咁，类似嗰啲咁嘅，都系属于啲借贷活动啦。系咪属于有啲咁样，即系有啲喺个法律边缘啊？我哋讲叫做啊，即系唔好话佢犯法啦，法律边缘中间活动紧嘅行为，咁咪可能系影响到个赌业健康发展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啦， 系 啊，我会绝对认同呢个嘅解释。 是啊，另外咧，教授亦都想请教一下你咧，就譬如话我哋一路都睇紧咧，而家嘅赌牌里边有两间美资公司啦，咁一直都有啲人讲紧咧，就喺个检讨嘅时候咧，佢哋本身会唔会系其中一个被检讨对象啦？即系可能你知而家内地啦，即系同外国嘅关系或者同中美都紧张嘅，呢方面其实对今次嘅检讨，你会唔会有影响嘅？ 我反而会觉得咧，未必会有太大影响，因为政府今次出嚟嗰個諮詢文件咧，其實好大程度上邊咧係要整頓翻以前見到一啲不規範嘅商業活動，然之後咧就希望將成個博彩業，因為博彩業始終係屬於一個社會有爭議性嘅產業嚟嘅。佢發展得好嘅時候，可以係支持澳門嘅適度多元化，未來發展成為澳門發展成為區內一個世界級嘅旅遊休閒中心。但如果發展得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帶出嚟嘅社會同埋經濟嘅負面影響或者潛在嘅影響好大咯。咁所以我相信喺呢啲嘅檢討過程裏面咧，政府會係比較客觀咁樣睇翻重新投標嘅時候，如果根據新嘅博彩法出咗嚟啦，相關其他嘅一啲嘅檢討嘅博彩法，譬如今次我哋睇到咧，其實喺澳門政府嘅現規劃裏面咧，除咗係希望喺盡快係做到呢一個嘅博彩法嘅檢討同埋修正之外咧，個博彩中介人嘅法例咧，亦都係會係一個重點嘅檢討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度裏邊咧，我自己反而客觀咁樣去分析咧，成份文件嗰個嘅行文各方面咧，係要整頓個澳門而家嗰個歷史遺留落嚟一個嘅好重要嘅產業，就係博彩業。但係佢如果係一間美資，但係佢喺澳門係跟足澳門嘅法例嘅，佢冇做過任何係對澳門或者國安啊各方面係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我相信政府係會客觀去衡量美資或者係全球唔同嘅資金咯。 其實今次裏面有冇可能話引入一啲新嘅參與者咁樣噶？即係成個檢討之後或者政府嘅計劃裏面有冇噶？都未知 嘅。喺個博彩法嘅修法裏面咧，我哋係睇唔到呢樣嘢嘅，因為呢個我相信同嗰個重新競投嗰個咧係未能夠完全係將佢拉埋咯。而家佢首先係將成個喺個產業嘅發展嘅上游嗰個監管裏面咧，先做好個功夫先咯。所以呢份文件主要就係做呢樣嘢咯。 做一個監管，即係今次嘅檢討，主要係針對個監管去做個檢討。 是我自己會咁樣講，喺個監管當中，當然就係大家睇到監管嘅時候嗰、那個牌嘅年期長短啦，就變咗係政府同埋嗰個營運商之間嗰個嘅討價還價嘅能力有幾高啊，又或者係嗰、那個數量嘅時候、那個規模做到幾大嘅時候，政府有冇可能監管得完善啊各方面，所以就算喺開頭都有個重點諮詢裏面嗰個嘅規模或者嗰個年期咧，我自己都會講咧，就係話其實係連帶落去，其實係個監管嘅問題咯。 你係咪都會預期嗰、那個批級嘅期限啊？即係而家係20年，可以額外延長5年啦。係咪應該好大機會都會係向下調咧？ 其實我會傾向呢個諗法，同埋我自己本人都會認同嘅咯。因為最初嘅時候，我哋2002年開放個博彩業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因為希望係好多。全球世界級嘅一啲好嘅 投資商人嚟澳門嘅時候做大個餅先俗語所講。所以希望佢哋係可以係大量嘅投資。政府亦都好公平咁樣咧，係希望佢哋嗰個回報期嗰個方面咧係有合理嘅考慮，所以俾咗佢20年。但係而家好多嘅，因為本身澳門嘅地域細，將來要求嘅額外嘅資本投資啊、翻新啊、重建啊各方面嘅時候咧，可能相對嗰個嘅回本年期嗰方面咧係唔需要太多。咁反而咁樣嘅時候咧，對於澳門整體嗰個嘅旅遊博彩同埋佢嗰個嘅相關嘅適度多元化嘅發展咧，更加有利咯。 蕭志成都想講到一個博彩法啦個諮詢，想拉得闊啲咧講個，因為我哋知道咧，澳門一直嘅經濟都係主要靠個博彩業啦。咁按照我哋而家咁嘅走勢去睇咧，你覺得而家即係個多元化，即係澳門本身個經濟嘅多元化做唔做得到啊？或者都博彩俾個檢討之後咧，會唔會希望個範圍受到啲控制，然之後咧政府就着重啲想發展多啲其他產業啊？咁到底博彩業喺個澳門個經濟咧，仲係扮演緊個角色有幾多？多几重 啊？我相信在未来的五年可以见的未来呢，其实它那个的比重呢是不可能减低的。正如昨天政府的相关的官员是回答传媒的问题，我都留意到的时候呢，其实澳门的博彩业现在对于澳门政府的财政收入各方面呢，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的地位咯。所以呢，政府现在是这个博彩法呢，我相信讲回到最根本呢，是不希望是将它是打压下来，但是呢是将它是更加完善地去监管好它，令到它未来的发展，它对澳门的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不会做出太大的排挤效应，又或者是令到一些的继续膨胀的时候不会是监管不到。咁呢个才是一个长远健康的发展趋势。无可否认呢，就是说而家如果我哋係根據橫琴個新合區啊各方面嘅發展嘅時候咧，澳門其實有多咗好多嘅機遇咧，喺其他嘅地方慢慢發展出嚟。但係適度多元嘅發展咧，我相信唔係十年半載可以做得到嘅咯。 好啊。 咁所以喺未來裏邊咧，我始終都係覺得博彩業嗰、那個重要性係好難係。一次話好短時期係將佢係撇開嘅。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蕭志成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啦。蕭志成咧係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嘅商業經濟學副教授嚟嘅。 一個一個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曬啦！ 我打咗第一針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針啦。 我打咗兩針啦。 我就打曬兩針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曬兩針啦。 接種疫苗除咗可以保障個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愛錫嘅人，甚至整個社區。快啲接種新冠疫苗，一齊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電台同你一齊打贏新冠肺炎。 仰过由你做决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陳景祥，嚟到節目嘅最後一節咧，我哋想同大家咧傾下關於記協嘅問題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早前接受大公報嘅專訪嘅時候咧，就即係對記協咧作出咗一啲批評啦，包括話咧佢哋即係拉攏一啲學生加入記協啦，從而咧去質疑佢哋嘅代表性。咁記協咧之後係發表聲明回應嘅，就講到咧其實學生會員咧只係佔佢哋現時會員嘅人數咧13%啫，而且咧唔係所有學生咧都可以申請加入噶，佢哋都有一啲特定条件，譬如话咧要喺大专嗰度读新闻相关啦，先至可以系进入去记协嗰度去申请啊咁。咁呢一个嘅争论咧，似乎冇因为记协嘅回应咧而去停止，因为今日咧邓炳强咧就再出嚟见记者嘅时候咧，就讲到咧自己对于记协嘅质疑咧，其实咧系包括啦，记协系咪政治中立啦，有冇特别嘅政治倾向啦，系咪认为任何人都系记者啦？咁咧，当佢被问到咧，佢提出呢啲质疑嘅时候，有冇根据嘅时候咧，有冇一啲证据喺背后嘅时候咧？ 咧，佢就話到啊，呢個咧係社會大眾好多人嘅睇法同埋意見，佢咧只係作出反應。如果記協咧覺得係係唔正確嘅，佢咧可以考慮公開佢嘅財務狀況，以及咧係會員嘅名單，譬如係一啲即係捐款人嘅名單咁樣啦，睇下入邊咧有冇接受外國團體嘅資助等等，咁就可以釋除公眾嘅疑慮。 嗯，係啊，咁今次呢個咧，即係都似乎係即係大家都互相過招啦，可以講係啊。咁啊，但係即係大家特別留意這件事點解咧？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或者留意到啦，呢、這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嘅出個聲，即係話針，即係指某啲團體係會有問題咧，就跟住冇幾耐咧，就即係真係會出問題啦，即係可能被查或者係等等嗰啲咁樣。咁記協咧，大家知道啦，係即係屬於個新聞行業裏邊其中一個咧，可以講係即係叫做好都有一定代表性啦嚇，可以講，亦都咧係比較活躍咧，喺參與啲社會嘅啲討論啊，或者發表佢哋意見啊咁。咁啊，到底今次裏邊咧，即係可以講都要叫點個名啦嚇，即係公開都講咗噶啦，即係保安局長。咁到底對佢記協本身個會有冇影響咧，或者對佢新聞業會有啲咩影響咧？咁呢個咧就係大家關心嘅其中一個焦點咯，可以講係。 所以咧，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馬上请嚟香港记者协会嘅主席陈朗星啊，陈朗星你好， 你好啊，高福伟你好啊，警长， 系啊，你好啊，朗星， 陈朗星啊，点睇呢一个嘅争论啊，继续持续落去，咁啊，邓炳强最新嘅讲法，建议你哋公开你哋嗰个财务状况同埋会员名单，请你回应。 哦，佢其实我哋都话啦，即系当然沟通我哋愿意啦，即系公众如果真系有个疑虑咧，我哋都愿意讲嘅，只是咧即系。局長咧，佢作為官員，即係你指控我哋話我哋好多學生，又話我哋琴晚都係嚟自幾間傳媒，即係呢個係一個錯誤同埋不實，同埋即係對我哋傷害咗嘅言論。咁我哋都即係佢今日再去公開回應嘅時候，都冇回應呢個問題先。咁我咧就作為問責官員就唔理想咯。咁至於對於我哋嗰啲嘅質疑，當然我都承認嘅，係有一啲社會團體嘅人士係會對我哋有質疑嘅。咁我哋都願意可以講嘅，可以做嘅，都會話俾大家聽。譬如講到我哋有冇去學校去做一啲嘅宣傳，咁其實嗰啲唔可以話係宣傳嘅，因為我哋唔係叫啲小朋友入加入企業，只係同學校因為一啲課程啊，譬如以前嘅通識科，而家就算中文科都係有一啲嘅課程咧係涉及新聞，咁我哋就要去處理。咁但係我哋就話俾同學知點樣去做，或者點樣做一個傳媒教育啦。佢哋多睇多啲唔同嘅立場，多啲唔同嘅傳媒，等佢哋係保持住一個客觀公正嘅睇法啦，咁樣。咁譬如我哋亦都有提到話嗰啲錢銀啊嘅問題啊，咁我以我而家 to my best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就係我哋係冇收任何嘅外國嘅錢嘅，呢個都係一個事實啊。咁至於你話會員名單呢、這個就真係強人所難啊，真係，因為好老實講，我哋嘅會員嗰個嘅組成咁。即係當初我哋收集呢個嘅佢哋嘅資料嘅時候，個目的係做會務噶嘛，就冇話容許我哋係去公開噶嘛。如果我哋咁樣公開，就好明顯違反私隱條例嘅。咁即係局長作為執法者，冇理由唔知嘅。咁但係就佢都提出個咁嘅要求，咁我哋真係好強人所難，我哋真係好難做到咯。咁我都好坦白，頭先亦都喺見行家嘅時候都講咗，我哋做唔到嘅呢一樣嘢。咁所以當然我哋期望就係、是、如果真係一啲嘅有影響到大家對記協嘅觀感嘅問題，我哋可以願意去講。但係如果提呢啲問題嘅目的係有其他嘅目的嘅話咧，我就都係嗰句説話，我勸唔好再做呢啲咁嘅釣魚式嘅攻擊啊！即係其實大家都係我哋嗰盤數，我哋嗰啲人，我哋點樣行事，其實全部都係喺。職工會呢個嘅管理局嗰度啊，唔係管理局同事，同你提過我嘅職工會唔知咩局啦嚇， 登記局啊， 登記局冇錯啦，係每年都要做嘅一個嘅動作，佢哋都好關心我哋嘅。譬如我哋好老實，我哋最近呢一年係即係我而家呢個任期咧，我哋揾唔到人，揾唔到行家做副主席嘅，咁佢都已經即刻關心，喂，你個會長有副主席嘅喎，你要選翻喎咁， 即係佢會揾你問嘅。 系啊，佢会问噶，佢会指出我哋，话由你呢度边度有咁嘅要求，咁你要要求，咁你就要做噶咯，咁样。所以如果你话啲会员系我哋好乸西咁样就批准佢入嚟啊，啲会员我哋系唔系都会招收翻嚟？佢一 check 一 有問題，我係要負責嘅、我係有刑事責任嘅，所以大家就唔使咁擔心嘅。 係陳老生又頭先提到咧，即係你哋係一個職工會登記局咧做登記，即係應該屬於一個性質咧係屬於工會嘅嘛，係咪？即係 冇錯， 記協下。咁嗱，就係呢個性質開始咧，咁大家睇翻啦，即係你知政府而家一路都係查緊好多即係啲社會團體咁啦，譬如教協咁，教協而家就已經有咗個結局啦。咁但係佢會話咧，就話嗱，你呢個局係一個或者個會係屬於工會嘅，咁啊請你自己做你自己嘅行內事，就唔好搞咁多其他嘢啦。咁而家記協會唔會係佢都係你感覺到係想即係話你咪記協，你咪做翻記者爭取權益嘅嘢咯，唔好講咁多嘢喎。咁有冇咁樣嘅含義喺裏邊咧？今次呢個咁嘅對話或者阿局長對你提出嗰個批評， 嗱，職工會登記局咧就冇話過我哋做得有啲咩唔好或者偏離咗我哋嘅原意，完全冇佢就提我哋要選一個副主席。至於局長講呢番說話對我哋嗰個意義咧，講真我又都唔揣測佢嘅動機啦。不過你話即係大家都正如阿警長你頭先講咗啦，即係喺個社會嘅環境入面有唔少嘅團體都喺當局嘅呢個嘅關注啊，或者係多番提問之下咧，就係、是、有一啲嘅動作，亦都有啲決定。咁對我哋嚟講都會係一種嘅壓力嚟嘅。咁不過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啦，記協就係做兩樣事嘅啫。第一，捍衞香港嘅新聞自由；第二，捍衞行家嘅權益，無論係法律上面咧、待遇上面。而我亦都見到我哋近，我由2013年已經開始做記協執委，我哋每一個動作都係回應住呢兩個嘅角色嘅啫。咁、所以就算即係我亦都睇唔到我哋做過啲咩嘅事係好涉及同我哋專業無關嘅事啦。其實我哋就算同警方去爭論啊，同警方去即係去討論啊，都係講緊呢兩個議題嘅啫。即係你俾唔俾我影喺現場，點樣俾我影，點樣安排到？咁所以我哋從來都係做緊呢樣嘢。不過可能喺香港而家呢個政治環境下面，大家可能嗰個壁壘分明太明顯啦咁所以見到一方。即係俾你話咧，咁佢就唔開心，咁又覺得你係咪即係做得唔好啊咁樣咯？咁我哋願意去講清楚嘅。 陳老師，我發覺到個討論裏面咧，中間其實有一個會唔會係即係過去嗰兩年幾嘅發生好多事咧？即係好多時候會覺得好多人街頭又叫做記者嚇，咁即係攞部機咁又去影嘢，咁記協係咪有啲責任去做啲咁樣嘅記者嘅身份認證？或者咧，係咪應該即係好，或者會即係你係咪認同咗某啲人咧？即係好求其啊！就係、是、一個叫記者嘅身份咧，咁依個其實係我睇到即係佢嗰個講法係有啲咁嘅含義喺度嘛。咁依方面你點樣回應佢咧？即係話，即係對於記者嘅工作嘅性質或者係個認可， 是人人都可以係記者呢樣嘢。 點去回應呢件事咧？ 所以咧，其實我都有留意局長嗰個回應，今日嗰個説法咧，佢都認咗自己認同市民喺條街度係有採訪嘅權利嘅。其實嗰個現實嘅環境就係咁，我諗警長都好了解，即係確實喺唔同嘅年紀、唔同嘅人嘅背景，都有啲人係會從事緊一啲類似嘅新聞工作嘅。即係譬如，就算小朋友，佢都會有校園記者啊。我哋亦都行內有啲傳媒嘅同行，都會有一啲校園記者計劃啊等等。咁所以我都會就係、是、會睇得好清楚，就係、是、其實。做記者嗰個嘅情況係好普遍嘅，但我哋最關心嘅係究竟佢有冇咁嘅專業知識啦，有冇咁嘅能力啦，有冇咁嘅即係了解嗰個現場嘅情況，或者喺危險嘅時候佢係應該即係要小心啲行開啲啦，咁諸如此類。呢、這個同埋佢喺現場裏面嗰個工做嘢嘅時候嗰個態度啦，咁呢個係我哋係更加係會重視嘅。咁你話即其實好難，已經好難爭辯啦，即係話。如果你都政府都承認，其實市民都係有權利喺條街度採訪，咁究竟邊個記者嘅所謂門檻咧，其實係好難一概而論嘅。不過我哋就係話，就算我哋喺現場，就算我哋全職嘅記者又好，或者我哋見到啲學生記者好，乜嘢記者都好，佢哋係我哋都係會有一啲嘅守則，譬如我哋唔可以參與件事件，我哋亦都基本上服從警方嗰個安排。如果我哋唔同意嘅，我哋可以去同佢。了解可以同佢去商討，咁但係佢如果刻意執意要我哋離開，我哋都係冇辦法。佢呢啲其實大家去到 有共識嘅， 都係受到嗰個嘅限制住咯。咁、所以即係究竟呢個討論係咪即係硬係淨係要揾翻個13歲嘅學生出嚟去講咧？首先係13歲嘅學生，我都話其實呢個社會嘅大家要去思考點解小朋友嘅記者都想去到前線去採訪，咁佢要嘅真相係乜嘢？佢擔心嘅係乜嘢？點解要佢自己親自做？咁、啊，即係可惜局長就冇喺呢個現實方面同我哋去交流啦。 嗯，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陳朗星先同你傾到呢度，唔該。陳朗星咧係香港記者協會嘅主席嚟㗎，咁而自由風今晚嘅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